大家好，哇，又是这个大匪直播。咁啊，近期做多咗好多节目啊。哇，声底太弱，少少 IT 教室，系啊系啊。咁咧，因为咧，巴打台嘅原因啦，咁因为咧嗰个 subscribe 唔够，咁咧就想话退出都唔得，咁啊唯有努力啲啦。咁啊，最近咧就做咗个新节目，就系逢星期一咧，净系巴打台播嘅。嗰个节目咧就叫做一个过气中港车司机的独白。其实咧就讲我十一年咧喺呢个做中港车咧，或者曾经遇到过嘅人同事啦。咁我中意咧做节目都好啦，我都系希望咧讲啲真实个案嘅，所以咧讲嘅地方咧全部都有名有姓啊就唔系求 Q 奇啊咁啊真真正正咧咁样做啊做节目嘅。咁另外咧，我咧就下个礼拜三咧就开始即系十月廿几号啦，即系先廿三、廿四、廿五号啦。咁咧有个新节目出嘅，就系同一位咧就好美丽嘅女士咧，就叫做奶色做嘅。咁咧就系等于呢个依家男女嘅延续篇。咁啊，我自己做啦。咁啊，加埋阿奶色啦。咁咧就 Albert 咧就久不久就嚟做客串啦。我哋个节目名咧就叫做老蛇独女。老蛇就即系而家网络用语就系一个失败者啦，即、就、系、是、我啦。咁啊，跟住咧就系独女咧就系阿奶色啦。咁啊，专讲一啲男女关系啊，同埋咧有啲贱男贱女啦吓。咁啊，好多嘅故事啦。咁啊，我人生经历会多啲。咁我讲好多咧就系有名有姓真实嘅嘢。咁啊，今次咧第一次咧就讲咗个。香港人啊，点样喺大陆沟女，点样俾条女欺负，搞到咧要生要死，咁啊六十几岁人临老入花丛，咁咧就阿奶色咧就做呢个评论，咁啊我答佢啦，咁下次啊到佢讲啦，咁另外伊斯兰嗰个节目咧，个教长咧就因为罗兴亚人。咁咧就卒之都成功啦，咁下个礼拜我剪辑咗之后就开始播。咁点解关罗兴亚人士呢？原来呢佢就去咗缅甸边境呢就睇罗兴亚人。咁喺嗰边呢做救援啊做成，咁啱啱呢就返咗嚟香港。咁前日呢就同我哋军事节目嗰个 Larry 呢就做埋啲即係应承咗做嗰啲啦，就全部呢就卒之完工啦。咁我哋下个礼拜呢就安排播啦。咁如果大家真係有兴趣嘅话呢，可以真係喺订阅巴打台啦。咁而做直播都好啦，就我得三个，我咪真係惨。两个啊，其实我真系想做直播咧，想同大家交流一下啲心得嘅。咁但系咧就可能唔系咁受欢迎，咁我都要谂一谂，系咪真系冇料啊？即系啲网友啊，或者啲听众咧就啊对我失去咗兴趣啦。咁但系真系我希望大家真系益者三友啦。我想做得多啲。咁因为咧，而家其实网台都萎缩嘅，你睇迷米啦，好多节目啦。迷米嘅定义就系知识嘅传播，系啊。萧若元先生做迷米嘅时候咧，佢定咗个方向嘅。咁虽然咧，佢咧就半退休啦，咁咧就个网台咧就已经收缩咯。咁啊，点解我咁讲咧？即系最有价值嘅，虽然咧收视麻麻地啦，浩浩汤汤啦。独男科学馆啦，系咪啊？年轻啲嘅放弃治疗院啦，咁啊，翁志光带领嘅文人多说话咧，都已经收缩咗咯。咁啊，潮流文化一啲物理啊，一啲科学性嘅嘢咧，就全部都收晒，咁啊，剩翻啲做俾钱做制作啊，或者做广告嗰啲先留得喺度咯。咁你话啦，个网台生态其实都系恶劣嘅。咁我咧点解做巴打台咧？第一就系因为想做一啲健康食品。咁健康食品系 我自己心里面想做，即系嗰啲敏迪啦，咁啊干宝听日送嚟，听日会送到网台噶啦，咁开始卖啦咁啊咁啊对白食啊或者敏感啊，今日都有人翻嚟就同我买咗好多支敏迪啊，咁啊有用啦，咁啊今日有头先有个网友同我哋即系逢星期四有个约会啊，走嚟买四小宝啦。咁另外呢就仲有一个后生仔，好后生嘅。咁佢之前呢就同我买了一支洗头水同埋支精华素。咁头先呢就试驾咗一个月，咁就走上嚟网台，咁又同我买多两支精华素。咁我就问佢，喂咗你觉得点呀咁。咁佢话冇问题。咁就有用先嚟买啦，大佬1760喎两支。咁希望帮到佢啦，因为呢后生仔呢30岁唔够呢，睇佢头顶真係秃嘅。咁我都话俾佢听，佢都问我，喂你头发冇头发嗰个系边个啊，咁你做广告啊，咁嗰个系德仔啦。咁另外呢四童呢就好好嘅，因为四童呢有啲白色嘅。咁呢佢块面呢就睇唔到嘅，因为佢块面呢就用激光呢就将嗰啲黑色素打返晒出嚟，就好似普通人一样，但佢身好多。咁佢哋呢就阿四童呢就真係照咗紫外光，就睇下佢个黑色素佢个白色去到咩程度，然后呢就开始食敏迪。咁佢呢就以一个食两个月，跟住佢再返医院就再照紫外光，睇下个效果去到边度。咁多谢四童嘅支持啦，咁啊成。咁我前日我又见到阿猫姐，咁阿猫姐上嚟呢咁吹水啦，因为呢个轮佢都忙嘅，咁啊有啲事业嘅新发展啦，咁佢呢就成个面呢，佢本身食类固醇呢食到硬晒，同埋呢嗰个下巴嗰个位呢係圆晒嘅。咁呢次见到佢呢青靓白净，同埋呢就成个面呢回复返正常，即係呢浮肿嗰啲好犀利嗰啲位呢就全部冇晒啦。咁食嗰两个几月，咁祝佢身体健康啦。咁肝宝就出㗎啦。第二做巴打台呢就想唔好牵涉咁多政治节目啦，因为我哋啲做开嘅好似 Tony 咁啊咁继续发声。咁但有啲人想做节目嘅，咁佢就未必可以做得到啦。咁但佢哋又想做嘅，咁我哋都话啦，上嚟做节目嘅，咁如果係计得掂成本嘅，咁我哋俾返400蚊一个人一集嘅居马费，咁我諗都全行最高㗎啦。咁嚟緊可能有多三个新节目嘅，因为我哋招募咗好多嘅主持啦，佢哋又唔係为钱嘅，真係好似阿赖色咁，佢係想做一啲佢想做嘅嘢，咁想讲佢想嘅嘢，咁为咗巴打台可以做，因为我真係想摆微博啊千千同埋嗰个优酷嗰度播嘅，但如果太过多政治呢就做唔到。咁努力啲啦，咁今日呢我而家直播室出面呢都好高兴啊，1238嚟咗啦，最捧场嗰238啦，稀客啦嚟咗啦，咁呢就亦都有几个朋友带咗个新朋友嚟啦，就做制衣嘅，咁GTO 今日缺席啦，咁四童同阿子源啦，咁Ben少呢今日个女生日，咁都返嚟捧我场啦，一个位未十啦，同个女食完饭都返嚟。咁今集呢就有啲嘢想讲，其实就係讲做生意，讲大陆一个政策啦，咁点样讲呢，就係、是、譬如好似经济啦 ,Bitcoin 啦，咁 Bitcoin 呢就历史新高5000多美金。咁炒到沸沸扬扬，如果你由原始嘅时候买落，短短4年间真係有钱过郭台铭，即係报道系咁报道啦。咁但係而家大陆就禁咗，但越禁就越升。屡破新高。咁今日呢有个网友都问，喂你究竟又话你有想搵个老友做讲 Bitcoin 嘅，咁系呀。咁其实呢我就想搵啊广州有个网友叫肥杰嘅做呢个节目。咁发仔呢广州嗰个亦都应承咗我上次嚟做节目啦，落嚟开嚟香港探我。咁呢几日呢都会叫我哋台长啦联络返佢啦。咁如果肥杰呢，因为呢轮呢返场都难嘅，唔知佢有冇听到。咁我联络佢啦。咁我预计呢应该下个礼拜一呢 我就应该得闲嘅，咁可能我真係会上广州走一趟啦。因为有多嘢想做，咁但係之前要做猫山王啦。咁近期呢就嚟緊啲展览啊，冬季美食节啊，咁又有啲美嗰啲叫做咩健康食品呢又想打入大陆市场啦。咁啊努力中，太忙了，咁亦都应承咗派饭嘅，咁即係分身乏术啦，能力有限，咁希望今年里面呢我全部可以完成到啦。咁讲返 Bitcoin 啦，咁大陆禁咗，咁鄂尔多斯即係蒙古啦，因为佢呢就最多煤，其实之前我做过即係鬼城啦啊，咁因为佢啲煤呢只要你一挖开啲沙就係煤嚟嘅，咁容易采，价钱平，佢电力最平啦。咁我都话大陆系一个食政策嘅地方，当国策呢摆咗落去呢，你就自然搵到钱，个个都跟住即係指挥棒走。即係共产党无所不能，我唔系讲政治啊。讲一件事啫。咁而家大陆呢就禁呢个 Bitcoin 嘅买卖平台。第一个最受影响呢就系鄂尔多斯。因为呢佢嘅之前啦变咗鬼城啦，咁蒙古人唔争嘅。佢哋蒙古人唔争，因为最主要呢就系人口少地大，咁有少少嘢养到佢㗎啦，係只不过话之前去投资嗰啲呢瓜晒啫。咁因为佢哋产煤就相对平啦电费。咁呢就好多工厂呢就做咗开咗呢就代客掘矿。咁电费贵嘛，嗰个相对成本平。咁呢就好多嘅工厂呢就做掘矿，掘矿工厂。就掘 Bitcoin 啊。咁但係呢就令到呢年几两年呢鄂尔多斯嘅经济呢就好咗好多。但有一日突然间个中国嘅政策一改咗之后呢，咁就瓜咗啦。又变返死城。咁好多工厂顶唔住啦，又开始执笠啦。咁我都系咁，这个口头禅呢我都是这样说，其实真是一个口头禅来的。那呢桩桩件件就是口头禅。那我们见到现在大陆十九大之后啊，现在是开紧了，那十九大之后呢，那我相信呢无论经济啊、环保啊，同埋好多事呢会揸得更加严谨。咁亦都阻止啲资金外逃啦，咁可能大陆嘅经济仲会火一轮啦。咁香港咁一国一制就已经行緊啦。咁冇辦法啦。咁有位黎生入咗嚟，咁同我 say 声 hi， 咁多谢你啦，咁 hi， 咁叫啲网友支持下啦，多啲帮我哋 share 出去啦，俾 like 啦，留 comment 啦，好似你咁啊。咁呢就做直播嘅原意呢就係想多啲人啦，就喺生意上嘅交流啦。最近有个网友啦，咁佢听我做节目，咁佢呢就做尊重欧洲嘅，做兑换嘅。咁走过嚟搵我，咁倾咗好大轮，咁亦都讲返呢以前呢我哋一元拍卖会啦，因为以前我都做一元拍卖嘅，咁拍下万宝啊张振声啦。咁呢原来我哋做呢、這个同我哋负责做呢、這个网络嗰个技术员嘅少少啦，佢以前都係做呢、這个一元拍卖帮手过。咁而今日呢有个即係呢轮呢有个网友嚟呢，佢亦都系做一元拍卖嘅。咁即係叫老友重聚啦。咁亦都好多即係今日啦都有两个网友啦，因为我嚟啲韩国蟹膏同埋做啲日本蟹膏，諗住嚟緊呢个冬季美食节就喺会展度卖嘅。咁佢哋嚟试啦，喺出面试緊啦，咁日本嗰隻蟹膏呢就直头係可以係喺日本连续四年攞獎。咁做得 呢类型嘅嘢多啲啦。咁虽然要雪嘅啫，咁头先我哋闻到嗰个资源都话喂好正喎，咁咁啊，希望做多啲健呢啲当然唔健康啊，做多啲呢类型嘅嘢。咁啊，关于做制作啦，我哋其实有几样嘢而家系做紧嘅，其实做网台啦。咁我哋好多嘢呢係策划緊嘅。咁呢因为呢我哋而家呢就同好多啲商户呢傾緊呢，就係利用 QR code 呢就帮啲网友争取折头啦。咁我哋义务拍片啦。咁 Albert 呢就荷枪实弹咁上阵啦。咁帮啲网友啲店铺做宣传啦。咁如果大家呢想了解多啲，可以过嚟傾下嘅。咁呢佢就义务拍片，咁我哋会喺 Facebook 啊、YouTube 啊、喺 Google 啊帮你做宣传。咁呢就希望你呢就俾啲折头啦，俾啲网友。咁如果啲网友嚟帮衬，咪俾啲折头佢囉。咁我哋做緊呢个 project 嘅，咁呢就今日呢份合同呢就啱啱做好咗。做好咗。咁呢而本身就尋日呢都想去返大陆。翻大陸就做嗰、那個關於食字號同埋健字號嗰個產品嘅，咁但係呢因為我忙啦，咁可能要押後多兩日啦，咁聽日呢就阿欣生日，咁預祝佢生日快樂先啦，即係欣生講。咁呢我呢就未必去得到，咁呢就因為有啲網友約咗我呢喺大角咀打邊爐，咁因為一早應承咗，咁去啦。咁另外有個壞消息嘅，咁、那個壞消息呢就係、是今个日原定21、22号呢就去唐亚山正半嘅。咁点知呢大航旅行团呢就唔够人呢，咁我哋去唔到。咁啊取消咗个旅行团，咁呢就而家呢就改咗呢11月11号。即係呢光棍节嗰日去。咁如果呢有啲网友呢听到21、22号，即係听后日大后日呢去唔到嘅呢，可以再试下呢喺大航报名啦，因为我哋已经转咗团㗎啦，就11月11号起行。咁如果大家呢係想大家上去堂下玩下同埋食皇帝蟹呢自助餐呢，咁可以喺嗰度见啦。咁而家都仲有三个礼拜时间，咁改11月11号。咁我哋呢喂多谢大家咁 like 咁。咁啊，虽然少啲啦，咁都希望大家睇到啦。咁第二想讲呢就係好多生意上嘅嘢呢，我都希望大家星期四啦，逢星期四啦，咁我哋会一班朋友啦，剛才我食呢个潮州嘢啦，咁食得开心嘅，咁都係 ok 嘅。咁呢就有几个人喺度。咁我希望大家呢，如果真係对做生意有兴趣同埋有想法嘅呢，可以真係星期四嚟一嚟嘅。咁我哋纯係即係夹钱食饭嘅啫。咁呢就点解呢，係我唔能够好完整咁想讲我想讲嘅嘢。因为好多嘅经验，当你有件事发生嘅时候呢，咁我可以答到你。如果冇件事发生呢，可能呢就我唔知点样讲。咁多谢心心啦。咁但係呢就阿 Benson 喺度嘅。咁好似有几个都系啲做生意一路行专啦。咁你哋譬如好似想了解得多啲啊，或者想问阿 Tony Wong 呢，好似今日有个呢特登上嚟搵佢嘅。就上嚟买啲敏迪。咁想即係认识下 Tony Wong 同埋问干补啲嘢嘅，咁咁点知 Tony Wong 有公开咁唔喺度啦，咁咁想大家聚一聚啦，可以倾下啲有啲意见啦，可以大家俾到。做直播又冇咩特定题目係咪，咁又唔想讲粗口，咁可能真係要諗个方式啦，因为星期一就讲中港关系啦，司机问题啦，咁我亦都讲一讲一啲我比较熟悉嘅嘢啦，因为点为之我熟悉嘅嘢呢，好似近期呢好似做地盘啦，大时代开始咁呢，过去嗰几个月呢其实好静， 咁我哋呢就半年啦，即係四月份开始呢就堆填区呢就由27蚊一吨接收啲废物就加到71蚊。咁呢就一车嘢呢就多600几蚊，即係土木工程署收啊，政府收。咁好多人呢就顶唔顺，好多地盤停咗。呢半年里面呢我哋公司嘅生意呢都大受影响，挨打得好犀利。第二呢因为拉布关系啦，咁呢就好多嘅工程呢喺暑假期之前呢就未能够通过到。咁财委会通过唔到呢，变咗呢好多嘅工程延误咗。咁而家呢就开始复会啦。咁啊，睇下佢嗰个财委会点批啦。咁但系近期咧，我哋啲二手车价咧，全线都高咗，平均一部咧二手车咧，起码升咗50,000。因为而家一车难求，开始进入大时代，未来6-7年咧都会好旺啊。咁啊，点解会讲翻本行泥头车咧？即系讲地盘咧。而家基本上咧，一个扎铁工人咧就2300几，而做石屎啊，即系倒石屎嗰啲技工咧，或者钉板嗰啲咧，就已经去到2600蚊，仲加紧。咁如果觉得香港经济环境麻麻地嘅，可以考虑入行啊，因为而家咧你基本上咧，你做学师都有10,000几蚊，即系你唔识嘅啊，你走去建造业做学，跟住呢就出嚟呢都要10,000几-20,000蚊。呢个系基数嚟㗎，月薪。咁呢如果大家真係有兴趣嘅呢，就可以諗一諗啦，即係諗一諗啦。吓，因为香港地善财难舍，冤枉甘心。而家香港政府即係为咗呢奉迎一带一路啦，咩大湾区啦，咁我哋呢就好多时候呢就烧银纸，未来呢我諗呢起码烧多2-3千亿。落去呢个基建度。咁呢我哋叫而家呢我哋叫大时代正式开始。吓，地盘会好旺囉。旺到一个非理性地步。咁呢近期都有一啲人呢就漏我呢就话同我夹粉呢就有啲买20架泥头车呢就同我夹粉开租车公司。咁之前呢其实呢我哋都有一个网友呢佢对我有信心，就买咗架泥头车呢就帮我做嘅。咁我都令佢失望啲，因为呢近呢半年呢係困难。因为我哋好简单咋嘛，27蚊一吨 ,16 吨一车嘢400几蚊。但佢加到71蚊嘅时候呢就变咗好多地盘呢全部停工。咁想办法呢就逼嗰啲蛇头判头呢就倒泥头山。因为呢倒私人泥尾，咁呢就通常嚟讲嗰个水涨船高啦，加到71蚊。而家嗰啲咁嘅叫做乡下人啦，围头人啦，咁佢哋俾地方你倒呢，咁有两封信嘅。第一封信就叫地政署出咗封信，即係证明可以收泥。第二一封环保信。佢两件事呢，佢有两张信夹埋呢，咁呢如果佢倒泥呢，一铺泥呢倒落去呢佢就收400蚊。差唔多公价㗎啦。咁呢就每日喺度收泥，咁嗰两餐饭就唔休。咁但係好多地盘呢因为咁样做呢就始终好过倒堆填区，因为堆填区呢71蚊16吨。71如7 ,76 4是二，即系换句说话咧，就系1100几蚊一车，同倒400蚊就争个700几蚊，700几蚊嗱，少数怕长计，一车计。咁咧，如果咧一日咧有100车嘢走，咁你就成到噶啦。一日几多钱？一个月几多钱？一个正常咧就起楼嘅地盘咧，大概做3个月到啦。即系净系不泥嘅，有3个月到啦。咁咧就好难讲。咁而家咧，我哋譬如我哋做叫做做呢个建筑业啦，好多嘅标啊，起屋嘅标啊，即系政府地盘就唔俾嘅，冇可能。因为政府地盘咧比较正规啲，一定要有堆填区合法咁倒。咁但係其他嗰啲呢好多时候就要求个判头或者蛇头呢，我哋做车嘅叫蛇头啦。 咁咧就包呢个斯嘉黎美，即系叫做岛呢啲咁嘅区。咁啊最新有支标喺旺角嘅，咁咧就斗到咧就$100一米，一米嘅意思即系一立方，一立方。咁啊即系话一立方就两吨泥，咁啊平均一吨泥咧就$50，咁啊$50一吨泥。就包埋泥尾，即系堆填区嘅处理费，咁啊，净系处理费都已经系$71一吨咯。咁你$50一吨都未够俾佢，何况运费？因为你喺深水埗咧，你附近咧就唔会有地方收泥嘅，一般咧就系要去呢个新界区。咁我唔知人哋点做啊，但系咧就逼到咧嗰个判头同埋嗰个。啲大判逼到啲判头同埋喺蛇头劈标，咁咧基本上咧曾经咧，因为早轮生意好静啦，过去嗰几个月，咁有啲判头咧就冇办法啦，鉴平鉴贱就中咗标，落咗标就接咗翻嚟做，转个头，因为由朝到晚都因为未开始开工啊，跟住开始出边望啦，佢就劈嗰支标，唔做，因为佢一做你一劈标，人哋咪唔找数咯，咁但系未开始之前。啊！佢就已经唔做啦，系嘛？何况未签约，咁啊，跟住有第二间嘅判头又埋咗去，咁倾好晒数，砖头一个位未十，而家又劈个标，好似表面上咧话大时代咧做地盘咧系唔优组都好啦，但系啲大判啊，系层层压迫，一路压到落嚟，咁啊睇下边个就范嘅啫，价钱就系咁。我哋都好气，即系好唏嘘嘅，即系表面上香港咧系好繁荣，但系咧即系咧打份工又好，或者小蛇头啦，好似我哋呢啲咧，其实都系被压迫嘅一群嚟嘅。咁而家呢就开始旺啦，咁我呢都有几支拆楼啦，譬如好似嗰个而家雅加老街啦，至上海街交界啦，嗰度市建局重建呢，就我哋下个礼拜埋位呢就我哋做。咁而喺万豪酒店机场呢出面有一个叫做显乐油站呢，又系我哋做。咁下个礼拜开啦，咁呢嗰啲都仲有啲价钱啦，咁好睇你去到边一度啦。其实外判啊，即系大判外判，又外判外判又外判咧，压缩得好紧要。点为之压缩得好紧要咧？我譬如我举个例啦，好似湾仔，有个地盘系政府嘅，咁啊唔好讲边个啦吓，咁咧就由大判就判俾二判，二判判俾三判，三判就判俾四判，四判判俾五判，跟住咧第五判咧就揾我做，咁咧就倒呢、这个。将军澳堆填区由湾仔去咧就$52一吨，系运费啫，唔包堆填处理费。咁但系咧，二判嗰间公司就有个新地方，即系喺嗰度咧，即系新嘅合同开，咁佢系揾咗我哋，咁我哋咧就埋咗去，咁啊。重即系呢支标咧就重新啦，就变咗咧就冇二判、三判、四判、五判、六判啦，就中间跳咗三级。咁我哋直接同二判做，咁就$58一吨，就即系争个$6一吨。如果一车16吨计，六一如六，六六36，即系$96一车，一日做六车嘢，即系争$600生意额。大家做同样嘅嘢。价钱就唔同，其实不停都好啦。而家香港呢就是外判制度呢做死咗。每一个都系咁样，全部呢都系外判外判外判。咁如果呢你系有呢个建制派嘅势力啦，即好似民建联呢啲啦，譬如装修围标呢就可以天价嚟围。但实际到最后尾做嗰个呢都唔会有好大得益嘅啲钱，因为呢都系重重剥削呢上高食晒㗎喇。所以呢今呢几日呢我都觉得好唏嘘。 香港啲做生意，做实体生意困难，做网上虚拟世界系好难有人知道嘅。譬如好似我哋啦，我哋巴打台啦，点解要话叫大家多啲 subscribe 咧？因为我哋想做网上某交易平台。咁但係呢就做网上交易平台呢就最紧要人哋知道你。即好似呢我哋近期呢就有个网友啦，咁佢呢就喺雅虎团购呢就做咗个网站。咁喺雅虎团购呢就卖嘢，咁佢有百几样嘢卖都好巴闭㗎啦。因为呢喺雅虎团购呢只要超过一百样嘢呢就唔收年费。年费就12000一个，即係一年，即係1000一个月。如果你唔够100样嘢，就得50样嘢呢喺雅虎团购卖呢就收6000一年。即係你有50样嘢以上啦，唔够100样啦，就6000一年。咁呢而呢个网友啦，佢就凑到即係搵到100样嘢卖啦。咁呢佢就雄心壮志呢就话，哎呀好啦，我而家呢就做网购，咁喺雅虎团购啦就全香港最大嘅团购网啦，就做佢嘅生意。咁但係呢做咗三个礼拜，佢嘅交易系零啊交易。咁即係话做网上嘅生意喺雅虎都好啦，佢同你出 email 啊搵客都好啦。因为网上实在太多嘅选择。大家都唔使成本就咁摆上去。咁人哋要知道你，即係由零退一系好困难嘅。零到一系好困难。虽然表面上呢你嘅成本好低。即是成本低呀，因为网上做生意嘛，你可以唔存货㗎嘛，人哋要你咪先至搵人囉，搵人攞啲货，搵人做。但係问题就係点解人哋会帮衬你，你摆100样嘢上嚟，好多种类啦。咁点解帮衬你，点解格价你边度平呢，是嘛？你啲质量好唔好呢，咁所谓叫正评啦，即係话哎呀好多人买呀赞你呀，跟住俾个 like 你啦。咁但由头到尾都冇开始，你冇呢啲。咁你可以买嘅。网上买返嚟，或者自己做假数啊，办呢个交易记录，但係实际上佢 PayPal 都收咗你，即係呢雅虎团购呢係收你好似 9.8 定 9.7 啦。嘅 percent， 咁如果你100咧，就有9个几冇咗。咁如果你话你要做唔好多啦，做200单嘅交易啦，咁你实际上已经系10啦，当唔好9个几啦，吓10200单，咪唔见2000啦，先攞到正评咯，啲假数仲系。即使你有咁多嘅交易量，咁人哋都要相信你，同埋你嘅产品係要俾人平啊。因为呢我个老友呢佢做嗰啲嘢呢好多嘢呢唔係自己牌子，係攞人啲货卖。咁即係话大家都有，就好难做。你点可以平过人呢，即係淘宝咁1000样嘢，点解帮衬你，係咪呀？最大问题就係你做到啦，唔係个个知道。所以呢到最后尾都系回归实体啦，譬如好似我哋今年做呢、這个冬季美食展啦，咁我呢就 book 个场啦，下个礼拜呢我就交计划同埋买咩货呢，所有嘅货单呢就交返去主办单位啦。咁嚟緊呢一年呢，即係唔係2017、2018呢，我都唔会有假放㗎啦。因为呢好多嘅贸易发展局呢嘅聚会呢我都参加咗。咁我呢就会即係一个个咁去囉。去做。咁我想自己做得多啲，睇下再重新build up 起返嗰啲，我讲英文。英文唔好嘅人讲英文。咁呢就重新呢去做一啲真係实体嘅加埋网上嘅生意，究竟会系点。因为呢我见到好多网友呢，好多人都想做一啲小生意，佢哋好有雄心壮志，即係好觉得好容易做得到。但係呢 最重要就是传播你的声音，同埋人哋知道你卖嘅嘢系得同唔得。咁好多时候咧就靠 Facebook， 但系一个 like 系揿落去嘅啫，卖就系另外一件事啦。好多做冻肉嘅，不停咁啊，而家譬如好似生蚝啦、冻蟹啦、蟹膏啦，不停咁喺度市面上喺度碌紧。咁但系真正做到嘅生意有几多咧？系咪啊？因为我觉得。到最后尾都回归实体嘅，啊，因为咧睇唔到货，第二嚟到新唔新鲜，啊，譬如好似生蚝啦咁，啊，我都谂住做嘅，试过好多，真系试过好多嘅，因为点解我话咧做生蚝咧就系，我哋咧就订咗啲法国啲生蚝翻嚟咧就订咗130只，咁啊真系唔系好大，但海水味好够，咁啊咧就。招呼咗啲网友上嚟食啦，咁啊1800蚊，净系翻货价1880蚊。咁做，但系咧生蚝咧摆雪柜搵呢个叫布啊，即系搵啲毛巾咧湿咗水咧包住佢，令到佢保持住嗰个新鲜咧，可以摆多个礼拜嘅。但系如果你嘅货唔够多，净系做海产嘅唔够多嘅话，分分钟。血本无归，佢死噶嘛，会臭噶嘛。咁好似我之前咧，我就订嗰啲南奇吞拿鱼腩同埋南奇吞拿鱼赤身翻嚟，咁啊亦都咧就请咗啲网友咧就喺网厨嗰度食啊，食海鲜嘅时候食。咁我都系试啦，咁但我解决唔到啊，因为咧呢啲真系要保持新鲜，同埋咧所有呢啲嘅冻肉咧一定要零下18度以下个雪柜保温，咁正常嘅雪柜做唔到嘅。好似而家我哋之前因为做猫山王啦，咁我就自己买咗两个大雪柜啦，咁佢哋基本上都系零下11-12度嘅啫，去唔到零下18度。如果你卖唔出咧，佢会黑嘅。所以做冻肉，好多人想做冻肉，但系唔系自己心目中所想咁样，系嘛？如果你同批发攞，香港嘅批发攞，你价钱唔够平，因为唔系你直接嚟。如果你同你直接嚟嗰啲货量大，你销唔到，你又会出事。所以做网上嘅生意系难嘅。咁我哋咧用微博嘅力量啦，点解话想谷起巴打台咧？就系话想借巴打台啦，做好啲节目，多啲人听。咁啊，唔同嘅类型啦，所以就有何 wing 啦，就嚟做足球节目啦。咁佢咧就佢自己有条频道噶嘛。咁咧佢有几千 view 嘅，同埋几千个 like 嘅。咁啊过嚟做啦，咁啊做直播啦。咁希望咧就佢嗰啲网友入到嚟。亦都可以咧，就接受其他节目啦。咁啊，八大台唔想做得太多政治啦，因为我想佢做一个功能性嘅网台啦。咁啊，声音重温咧，好多节目都未能够喺呢个除咗喺我哋网页可以声音下载之后咧，喺香港网台咧登录唔到，因为我哋咧用星期二得到名。嚟挂钩，咁亦都有咧。嗰晚星期二得到啦，好似芒向编辑部啦，嗰几个主持啦，咁啊台长啦，即系编辑，即系社长啦。佢咧就有阵时听佢啫，听佢做节目咧，有阵时意兴阑珊话少，其实唔系。网上个世界咧有即系做网台啦，1-2千 view 其实唔算少啦，因为都系好多几百。几十做几年都系咁，咁我哋慢慢爬起啦，有啲信心啦，或者自己想办法改一改啦，即好似我做节目咁啦，咁其实冇乜压力嘅，即系多多少就少啦，因为 YouTube 冇钱啊，因为减咗广告费，咁啊能够收到嘅钱一个月大概咁多节目啦。先至13-4蚊，喺巴打台仲冇添，因为点解咧冇广告，冇广告啊！因为咧个 view 数唔够咧，就变咗咧佢又唔肯加广告啊 ！YouTube 都系一个细利眼啊！当你咧就长期10000-12000 view 咧，咁你就要广告有广告，如果唔系咧，你都好难有广告。 所以呢喺网上呢做好多嘢呢，个个都话哎呀高科技啊，做网上啲嘢点样点样点样。成功嘅可能比做铺嘅更加难啊。因为始终有实体店呢，你始终到最后尾呢，你都有人经过，可以计人流啊，计剩啊。但係你做网上呢好难啊。即係点解话王维基呢做电视，咁攞唔到电视牌啦，渗到事业都落，跟住佢喺网上做劇制作投资，咁拍咗好多电视劇，咁攞唔到电视牌照。咁佢就唔做啦。但係因为你哋喺网上睇电视劇呢，你留咗呢个你嘅资料喺度。咁跟住佢呢就做呢个网购。因为佢有晒你所有嘅资料嘛，你既然呢你已经登记咗呢睇佢之前嗰电视节目呢，佢而家都唔再做电视节目呢，就有晒你资料呢，咁佢呢就所有嘅优惠产品呢，佢呢就用呢个email 形式呢就发放俾你，等你知道佢有优惠形式。其实来来去去到最后尾就係做网购。即係有头脑嘅就借拍电视劇，吸引咗有可能曾经有几十万个人睇过佢啲嘢啦。咁呢就变咗佢有大数据嚟计，佢有几十万嗰个资料。咁呢就变成咗转做网购呢，即係佢可以直接呢可以发到好多佢要卖嘅嘢，同埋佢嗰个价钱嘅嘢呢去到你手。形成咗呢佢 ok 囉。咁第二呢就係借一个网上嘅店，佢嘅手法即係王维基啦，对返俾759林生啦。因为林生啦就即係近呢年龄啦，就即係坏消息不断。其实做得太多太散咯，开得分店太多咯。第二货源呢就唔系咁足够咯。咁第三样嘢，有样嘢真系我讲认真的。因为蚁多嬲死象，你今日你订嚟啲嘢唔系只系你嘅。你订咗嚟做水货，咁人哋嗰啲店铺仔亦都做水货嘅，之前我讲过啦。咁佢哋呢就可以指住你嚟做靶，指住你嚟打。咁你买嘅嘢其实周街都有，唔系只得你。你控制唔到货源货量嘅话呢，你都瓜。第二就系成日有折头。689折，一阵间买够50蚊呢，一买够50蚊呢又俾折头。就想办法呢，好似最近啦，你只要买够50蚊，跟住呢佢又唔知打个九折俾你，咁就想人哋买够50蚊。逢系你不停啊，不停打折头嘅话，呢件嘢就唔值钱。即系好似爱马仕手袋，你唔见佢打折头。Chanel 嘅经典款系唔会打折头。因为呢好似劳力士系唔会打折头。系咪唔会打折头。因为佢自重佢嘅身价。咁所以我哋譬如做健康食品啦，之前啊洗头水呢我都打过几次折头嘅，系想呢开头做。唔赚钱都好啦，俾个优惠呢嗰啲叫做网友啦，等啲网友呢就上嚟帮衬试呀，试下啲嘢好唔好产品。咁但係呢就经过两个几月啦，咁反应都唔错，咁而家呢就全部都正价卖啦。因为再打折头呢我都冇能力。係咪，因为我哋本身买得唔系贵。但咁就变咗呢就全部都正价，咁好似有啲网友好似今日啦上嚟买精华素啦，佢都话有冇折头啊，咁我冇啦，880蚊支，因为如果我作俾折头你呢，咁个台又养唔到㗎啦。咁 ,759 亦都面对同一个问题，就係佢始终唔系做开零售嘅，而系用一个厂佬嘅心态嚟做呢，佢系困难嘅。林生真系困难嘅，咁咧我哋虽然话叫做识得啦，但系又唔对我嚟讲啦，即系其实就系阿 Johnny 同阿 Tony 啲朋友嚟嘅， 咁呢我呢就只不过呢就邓脚呢就见过佢几次啦，望住佢嚟捧场啦，咁就交谈咗一啲啦，咁又食过两餐饭，但心交唔讲得囉。咁所以呢佢一定要呢真真正正呢可以停低落嚟諗一諗，做门市做零售应该系点样。好多嘢呢，譬如好似香港地做生意，好多一盘数嚟嘅啫。即係好似我之前做节目讲过呢，有个朋友咁佢开2000间火锅店俾人笑啦，麦当劳。其实我係讲咗唔系只係香港开2000间。佢諗住呢就香港加大陆开2000间。佢本身阿辉哥本身呢就係大陆落嚟香港。然后呢佢就好肯搏。佢呢就喺美国引入呢个打边炉。咁打边炉呢佢就搵咗个星级名厨啦，因为喺米芝莲食府呢阿富哥呢就做过嘅。咁佢就利用咁嘅关系就搵咗佢哋过嚟帮手，咁呢就做淨係打边炉，下昼夜晚呢一人一炉啦，其实即係一人一炉。但佢用啲料靓啲啦，譬如好似黑豚肉啦，咁或者新鲜蟹柳啦，咁跟住呢就有安格斯牛肉啦，咁呢$58个锅，咁连埋个饭包杯嘢飲，贵啲就$88。咁如果呢你唔够食呢再加呢，咁佢另外有啲一碟碟嘅俾你啦，鱼肉嗰啲啦，咁个别嘅汤底啦，麻辣啲都永恒㗎啦。咁佢呢就喺美国就做个牌子返嚟香港，咁喺上环啦，上环街市呢斜对面啦就开咗嘅。佢间铺头呢就叫做主道，主系煮嘢食个主，道就道理个道。而佢哋嘅佢个亲细佬呢就成日呢都会上去呢个都市闲情度煮。佢呢就諗住呢借咁嘅广告效应啦，同埋筲箕湾道啦都有一间两间。咁呢就想话做起佢，当佢做到起谷起咗呢，就跟住呢就做加盟店，然后呢就諗住上市。而家香港你做生意呢冇真真正做生意嘅，个脑里面都系谂上市，想办法煲大佢就系上市。香港嘅价值亦都系上市。好多人走嚟倾偈啦，好似今日都有个啦，佢做发型师啦，咁佢睇咗阿德仔张相，即系嗰德仔我话嗰南亚裔人嗰张相咧。佢话好明显睇到啲头发呢佢之前系冇嘅，系光嘅，光得好紧要。咁啲头发系重新生过出嚟㗎，我话系。因为佢嗰啲个头呢系基本上呢系一条头发都见唔到。即系呢灯光打落嚟一个油啊，即系个头油啊。咁打落嚟呢就变咗好似反光咁。咁用咗支洗头水精华素之后呢就生到呢一梳梳咁，你哋见到啦。其实呢嗰张相已经系两个几礼拜之前啦，而家呢就更加浓密好多啦。咁佢又走嚟同我倾呢，就係倾有冇办法合作呢，就话将啲洗头水同埋精华素呢就摆去啲发型屋卖。佢因为喺发型屋卖呢容易卖啲。咁佢就同我倾，就话喂你而家你卖啲价钱系平喎，因为做个 treatment 都有啲最贵都2000几蚊。咁你如果你嗰啲精华素同埋洗头水真係有力嘅，可以卖贵啲倾。咁我话啦，因为做呢牌子呢我想普及啲。即係等于做四小宝同埋做敏迪啊干宝呢，我想个个都可以用得到。咁我话呢个价钱差唔多㗎啦，如果你真係有客需要嘅，咁同我哋做分销啦，我俾个优惠嘅折头俾你啦，但都冇可能话哎呀2折3折嘅，冇，因为我返都唔得。咁或者5折啊都冇可能啊。因为呢我都唔得。咁好似做8折咁，咁如果做分销唔止8折嘅，咁但係个利润就係得咁多。所以想话做大条数亦都系困难嘅，因为我哋呢如果你加价好多人未必用到啦，但係咁但係 佢又走嚟，今日晏昼走嚟同我倾啦，倾咗阵间啦，咁我有事就走咗啦。佢话转头佢再过嚟揾我啦，咁都多谢佢啦，即系俾个消息我啦，咁我都考虑下啦，睇下有冇啲做发型屋嘅朋友啦，去分销呢啲咁嘅精华素同埋洗头水咧。所以做生意香港困难啊，譬如好似而家啲所有嘅。铜锣湾铺啊，旺角尖沙咀啊，尤其尖沙咀啊，好多啲嘉年威路度啲铺咧，而家啲租金咧跌到咧去呢个08年啊，去翻08年嘅水平啊，即系嗰个租金啊。咁而咧，好似荃湾有个场啦，叫做汤场啦，咁啊。阿 Tony 成日都话我一世都唔做呢啲嘅害死人嘅咁呢当时就20000蚊租有个人卖雪糕嘅20000蚊租咗个铺喺嗰度。咁但係冇生意好快死晒咁佢坚持咬住喺度。咁同个大业主傾咁卒之呢就即係嗰个就减到4000蚊租。减到4000蚊租，但系因为佢系汤场冇人行，咁有大半嘅铺头闩咗，咁佢冇办法啦。佢谂住喺正呢个路德呢个路德围嗰度咧，系唔多唔少都有人行啊。咁但系冇人行，咁佢点样可以做得到咧？佢就好简单啦，佢卖雪糕嘅，雪糕自助餐，你俾一个价钱上嚟任食，咁咧就变。就好多人喺下低睇到个招子咧，就特登行上去二楼咧，去帮衬佢。咁咧就钓到佢半条命，因为租金平4000蚊。咁佢个 partner 咧，两个 partner 咧就已经有个就走咗噶啦，就退咗股，剩翻佢一个后生仔。咁佢个心唔死，买得平啊。咁啊，学生又有优惠，乜嘢又有优惠，咁咧就任食，有你食得几多几多一个价钱。咁即係话呢等于自助餐你不咩雪糕都咁嘅钱。咁佢就做到有可以围到一个脾肺。即係起码叫做唔好蚀份人工。咁亦都做到一班熟客经开嚟呢路德维呢就行上二楼呢就帮衬佢囉。咁守咗两年就出资就个场呢有啲变化就将佢二楼嗰度呢就做咗个揀咗做成个做美食广场。咁引入一啲连锁店啦入嚟做。咁呢就冇加到佢租因为呢佢真係喺呢个场度挨咗两年几。吓咁经过风风雨雨啦咁佢呢就做雪糕呢亦都又搞咗好多嘅特色嘅套餐啦优惠啦。咁呢就近呢几个月呢佢之前蚀落嗰啲呢就全部搵返晒。搵返晒。咁佢都做节目访问佢都讲嘅就係话。好彩但係都唔知前程点因为呢佢都驚加租因为而家个场旺返啲咁一加租呢佢都未必有得做但你之前蚀落嘅归咗本先啦咁见一步行一步啦。所以做生意呢係有个坚持同埋有个风险喺度嘅。咁我之前做节目都讲啦生意有生就有死。即系咧，如果你计数计得太毒嘅话，太绝嘅话，就唔好适合做生意。做任何生意一定有风险。咁啊，大鱼759吓，虽然上市公司，但系你见到佢挨打到咁样啊，亦都俾人哋睇到咧，马鞍山咧成个货架系冇嘢嘅，啱啱报道出咗。咁你亦都睇到王维基啊，借听割和咁啊。做电视台唔成啦跟住做网剧做完网剧之后呢留晒所有人嗰啲 email, 跟住呢就转型做网购然后呢就靠之前收落嘅 email, 即係大数据呢就做佢网上嘅生意。亦都有呢啲唔值钱嘅雪糕点样维生点样维皮啊想办法守住守咗两年之后呢就跟住就发光发热。做生意其实呢可以是一种偏门嚟嘅。即好似我咁啦过去呢五个月唔怕讲我哋公司呢蚀咗260万做泥头车。因为所有嘅司机呢唔够生意我哋有底薪㗎18000一个。 基数嚟嘅，佢冇嘢做坐企，我都俾18000佢。咁啊，当生意唔够嘅话，咁啊要供车啦、皮费啦咁。咁我哋挨得住，即系挨到而家啦。咁啊，八月尾啦，开始正常翻啲。咁啊，因为堆填费啦。咁啊，而家咧，我哋新标咧都开始几支大标啦，全部开始。咁咧就努力咁追数啦。咁其实我都忙啊，好忙。咁啊，但系冇办法，即系将个网台立咗上身。咁我会努力咁做。咁咧而正正式式咧，而家咧，亦都请咗两个新同事啦，过嚟帮手啦，即系自己本业啦，泥头车啦，咁咧会一路咁行啦，咁啊做任何生意都有风险。我成日都话个势喺你度，你有得做，但系当个势唔喺你度嘅时候，你就好困难啦。即系好似呢半年咁，我睇得即系过嗰半年，我睇得。相对轻松，我諗住呢会搵到赚钱嘅。但係当个政府突然间由27蚊堆填区嘅处理费27蚊加到71蚊，一车嘢都600几蚊嘅话，好多判头呢之前中咗标嘅嘢呢，如果佢就咁倒呢，佢要蚀1000几万啊，淨係呢个堆填费啊要俾过1000万啊。单工程都未有赚到咁多钱，变咗好多嘢拖咗，拖住晒唔做啊！变咗呢半年里面呢，拖到冇得拖啦。即係呢，因为有交货期，做地盤有交货期，咁就冇得拖啦。咁而家全面复苏啦，因为呢亦都压到啲判头同蛇头，即係我哋呢啲啦，做车队嗰啲啦，就要搵地方倒啊，倒泥。咁如果你揾唔到地方倒，因为我都系两封信，一封咧就叫地政信，一封咧就系叫做环保信。地政信容易攞，环保信好难攞。咁我都话啦，由而家起，我哋未来4-5年咧，因为我有几支大标中咗咧，可能咧会争多20架泥头车嘅。咁而家又要同财，即系同银行啊、财务咧商量咧点样咧？因为一架泥头车100万，20架泥头车就200万，咪2000万。咁我哋而家咧就向呢2000万嗰个银行贷款出发，重新啦，重新嚟过啦，勤力啲啊！咁今日晏昼我都走去同啲伙计食饭，咁啲伙计都即系正面嘅，咁都支持我啦，咁多谢啦，多谢阿生啦，咁今日阿打靶仔即系阿等啦上嚟，咁佢又听节目嘅，佢我听众嚟嘅，咁都多谢佢啦。因为咧，我而家好多嘢我唔识嘅，因为我系半途出家做泥头车，咁咧就佢咧就对沥青啊、对石屎厂啊，样都有研究啦、装斗啦，咁佢今日咧就上嚟俾咗好多意见我啦。咁我希望咧借助到我呢啲伙计啦，阿生哥啊。阿柏林啦，佢哋嗰个专业啊，细肥咧，咁希望我做得更加好啦。今集其实讲咗好多咧，就系网购、实体零售或者一啲小店铺，或者咧就系细啊，即系做生意嗰个细咧。如果企喺你度，你就乜都得，即系等于做呢个 Bitcoin 爱尔多斯。其实我讲咗好多嘅例啊，点为之例咧？就系。讲件事成败得失，桩桩件件呢就是刚才我所讲的例。其实我想做直播呢，就是想讲关于多啲做生意嘅嘢，举一啲例子啦。因为呢永远都有例子呢先会成功，但如果你讲得好深入嘅呢，我就冇能力。咁我只係可以话好多嘅小故事综合咗佢，然后呢就讲俾大家听。咁如果大家呢喂听咗之后觉得有启发嘅，可以即係逢星期四做直播啦，上嚟食饭啦。咁大家吹下水，咁互相交流下啦。咁做直播其实想咁样囉。咁星期一星期六呢就大飞看天下，咁我做嘅星期一就会喺巴打台，就是、一个过气中港司机的独白，就讲1999年至2008年 同埋应该2010年啦。呢11年里面呢，我喺大陆呢就点样由一个香港人啊，天之骄子，到后尾变成港产嘅经历。因为呢亦都睇到香港嘅没落同埋呢个大陆嘅兴起。啊，其实呢11年呢嘅经历就睇到㗎啦。咁啊，好多题外话啦，咁下个星期三呢喺巴打台就有我同啊呢个赖色啦。咁呢就做咗一个节目叫做老蛇独女。咁呢就是老蛇者 losers 啦，就即係我啦，失败者啦，英文唔好都指正下啦。独女呢就係佢啦，佢就鍾意屈喺屋企嘅。咁我哋讲我哋男男女女嘅故事啦。咁啊，有啲係好经典嘅，有啲好笑嘅，亦都有啲好凄凉嘅。咁呢就延续依家男女啦，依家男女呢就难请嘉宾。咁希望呢大家会听得开心，同埋我会做得好啲啦。咁呢就另外呢伊斯兰嗰个节目呢应该下个礼拜呢个五辑呢就下个礼拜开始播啦。因为佢呢次个教长呢直头去咗呢、这个缅甸边境呢睇呢、这个罗兴亚人睇佢哋嘅悲惨故事。咁佢呢就喺节目里面会讲㗎，喺用佢哋伊斯兰嘅角度嚟讲啦。咁啊，多谢 Larry 啦，就不停咁同我揾嘉宾啦。咁另外呢就有一个网台嘅红人啦，比我哋呢啲强㗎啦。咁啊傾咗两个几月，咁佢呢就应该下个礼拜再傾下埋未合作嗰个条件呢，佢就会喺我哋呢就会做三个节目喺巴打台嘅。咁到时公布啦。咁而牙医嗰个健康解码呢就告一段落㗎啦。如果你哋想听返嘅就是巴打台，因为星期二得到冇。咁呢就喺个厅啦，因为佢讲种牙啦、美白啦、牙齿保健啦。咁而呢少少 IT 教室呢，少少呢教大家点样做 YouTube, 点样下载，即係唔使俾钱可以下载 YouTube, 下载 Facebook 啲嘢。咁呢佢今集呢就讲呢啲嘅。咁如果你哋係想对啲 IT 界或者你啲仔女呢细细个啦，咁佢想了解得多啲呢，可以上嚟巴打台呢睇呢啲啦。咁我哋会做多啲另类啲嘅嘢啦。係啦。咁如果睇完德仔嗰个头想买洗头水，精华秀、敏迪同埋呢个四小宝初炸冷压嘅呢个橄榄油希腊嘅，咁可以上嚟网台啦。咁如果想买啲榴莲月饼嘅，咁其实仲有啲嘅，咁你当雪糕食都好食嘅。咁仲有多少喺我哋个雪柜啦，咁你可以上嚟买啦。咁同埋呢个榴莲嘅 D24 榴莲嘅糯米糍啦，咁就当支持下啦。咁有用嘅嘢始终会发光发热嘅，咁人都系做生意都系，咁希望大家多啲 subscribe 我哋嗰个巴打台，亦都希望呢就大家真係 YouTube 同埋呢个 Facebook 直播支持下我啦。啊，益者三友，唔好咁冷冷清清啦，成日得几丁人，五个人六个人。咁连埋 YouTube 呢，加加埋埋呢两边 YouTube, 加两个 Facebook, 加加埋埋先得个五六十人。当支持下我大飞啦，支持一个真真正正真係有心做网台同埋肯等资源嘅傻仔啦。因为其实我都真係傻嘅。今日先讲。咁啊，希望啦可能下个过多段时间啦，等啲时间流逝咗之后呢，我希望可以做一啲我的奇葩网友啦。因为呢年纪识咗好多奇葩嘅网友。咁可能会断个网友讲啦。咁多谢大家。拜拜。